个柴胡龙和牡蛎汤讲一半。那我这个讲义上面写的他的这个团斗的主旨啊，一个是身重繁精啊，那这个就我提到这个被电话铃吵的话题，就我不止一个同学经过的时候都跟我讲说他也会被电话铃声吓到。哎，是现在这是大家常常都被吵过，是不是？ 是 啊，所以小小的心灵创伤还是有啊。所以就稍微用科学中药热开水这样子稍微把它洗一洗啊，这个灵魂的心灵创伤就好了。当然这个东西啊，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所谓的科学的啊，近代的生理学，说不定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为柴胡龙骨汤，如果我们要说它是治什么的话，我们可能会说它是治金痰。中国人会觉得什么像是小朋友，我们台湾有帮小朋友吓到以后收精的这种行业，你们大陆有没有啊？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基本上跟柴胡龙母汤症的主症况是非常重叠的，就是被吓到以后好像身体就会残留一个什么记忆，于是这个人就变得恍恍惚惚啊，心神不宁这个样子。那因为柴胡龙骨牡蛎汤它到底在中药的归属里面是比较是归属于祛痰药，可是它的这个痰很可能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生理学还不能理解的一种痰。所以所谓的清除灵魂的创伤这种说法，我觉得这是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比较容易的一种说法，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唯物论的国家，我们或许就要用另外一种推论，就是在这个好像小到一个神经、一根神经或者一个神经元的那么小的微观的世界，说不定某一类的刺激会造成有一部分的水分变质。所以就因为这也是有别人这样提过，就是它可能是在神经上面那种小到都看不到的一小滴的水的某种变质，于是就一直影响那个神经传导，然后以后就是类似的刺激，这个人身体自动会因为某种上次的这个创伤的记忆，然后就不断的把那个刺激是越刺激越觉得难受，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第二个我讲义上面讲到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常用的是交感神经极度紧张的这样的症状。像当年有一位中国的老中医啊，我一下子我念名字有点傻了，我跟你讲，我不知道那个叫朱中敬还是朱敬中。朱敬中啊，那个他就常常会用那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男人的阳痿有效。那这个的话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的话，就是一个人的性功能男人啊，女人的话另外说了，就是一个男人的性功能，如果他是一个在放松的情况下的这个下身的这个所谓的勃起的话，那他的就是健康的勃起会比较像是男人早上起床的时候的那种勃起，就是那是副交感神经的舒展造成的。那当然有一部分的那个现在的男人他的勃起是因为情色的刺激造成的，那情色刺激造成的勃起那个是交感神经的，所以那个的话柴胡龙骨汤管不到。所以这个正常的副交感神经的勃起，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对方是可爱的、亲切的，你是心中有一种温暖跟安全感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那这个那就曾经有一位台湾的中医前辈说看过不止一次这种例子，就是当一个太太事业成功变成女强人的时候，她的先生就变成有压力，那有压力以后这方面就不行了。可是因为她变成女强人，事业上面的这个勾心斗角的事情很多，她的这位太太的交感神经的压力又很大，那所以人在交感神经压力变大的时候进行性活动是一个舒展副交感神经解压的一个最简单直白的方式。所以这个太太这一边呢压力变大，所以性欲变大，可是老公这边呢压力变大，所以性功能变少，所以这个太太就觉得真是吃不饱，然后就只好离婚了。这就是我们台湾女强人的一种婚姻的就是说失败的其中原因之一，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说法。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人要进行 正常健康的性活动。因为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像我们台湾，因为是一个非常倡导就是什么吸烟会得癌症啊，吸烟对身体什么不好什么的，所以我们的台湾的那个香烟盒子上哦，他都会画一个看起来很污的图啊，就是吸烟会造成阳痿，就是画一个下垂的香烟，有一个下垂的那个烧过的那个烟灰那个画面。我不晓得我这包有没有啊？这包没有啊，这包的那个警告标语是吸烟会影响胎儿。那就是说吸烟会阳痿。那当然现代人呢、啊，就是有些人我们台湾叫威尔刚，你们大陆叫伟哥，对不对？就说男人这方面不行了，就要吃这个东西啊。让这方面的功能变好，可是呢，实际上有一个这件事应该蛮少人会观察得到的，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这个男人的这方面的勃起功能，他是一个比较健康这边的副交感神经的勃起的话，吸烟是壮阳的；可是如果他是交感神经的勃起的话，是伟哥有效。所以如果这个人他的习惯的进行性活动的方式是比较副交感神经健康的这边的话，他的身体状况就是吸烟壮阳，然后吃伟哥会阳痿，然后交感神经那边的那种比较情色刺激的那种勃起的话，那他就是吸烟会阳痿，吃伟哥会壮阳，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对照的关系。那如果是副交感神经的勃起的话，他的整个身体的诉求会是比较亲切的摸摸抱抱亲亲，所以他整个做爱的过程他会是一个舒服为主，但是不会，男人不会急着想要射精，只是想要感觉那个彼此很亲切，那种没有那种消除紧张感的那种放松舒服的感觉。可是如果是交感神经的那种比较不健康的那种情欲的勃起的话，那因为人的射精是交感神经在主导的，所以他就会一直想要把它射掉，就是很快的让它变成射精，所以大概是分成这两路。那如果因为我这个当然不可能一家一家去明察暗访啊，可是如果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是认为说吃伟哥有效，抽香烟会阳痿的话，那就代表很可能社会上有比较多数的群众，他的这些男人们，他的这个进行性行为的方式是处在比较交感神经比较不健康的这一边，所以就是以射精为导向的。那因为如果你这个性行为的整个模式是以射精为导向的话，你一直处在交感神经的紧张，然后更紧张射掉这样子的过程的话，那这个性行为就不能够带给人那种好像交感自律神经的平衡、副交感神经的提振、免疫功能的提升，就这个部分就是本来在中国的古书里面，像《黄帝内经》里面都讲，就是如果你要长期保持健康，就需要会七损八益。那七损八益，请参考另外一本书。这《黄帝内经》里面讲到七损八益，对不对？可是那个另外一本书是什么书，我们不知道。那后来到了马王堆的那些古籍出土了以后，才会比较能够确认那个时代的七损八益是指性活动，就怎么样让性活动里面让彼此都是比较放松、比较舒服的方法。而且那个马王堆古书里面还讲说，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在家里面又要侍奉公婆，又要带小孩，心情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这方面不能让女人开心的话，你这家庭就完了，因为她什么事情都不高兴，然后就给人脸色看。就是女生如果在这个地方得不到这个伴侣的帮忙，让副交感神经得到提振的话，那她就会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觉得很不高兴。所以中国人认为交感神经的紧张这件事情，在男人是免疫力低落，这叫痨病；在女人是容易作用在情绪面，就是一点点小事就不高兴，这个叫郁病，就是劳动的劳，繁体字就简体字也一样啊，上面火下面力嘛。那郁闷的郁，你们简体字写的比较简单，可是繁体字的写法就是好像本来这个字是锅子里面烧的东西，然后在旁边吹风，这个香味出来，这个字是畅快的畅，然后畅上面给它加个盖子，让它气出不来，然后再种两棵树，然后再压一个瓦缸，这叫雨啊，就是 就是那个玉字，他的那个心情，就本来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不想说啊，把盖住，然后再种树，然后再放个钢压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那也就是说，同样是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的紧张，在男人身上我们比较是痨病的多，在女人身上比较是郁病的多。那如果是一个女人，那她像我们家颖颖就是这样，就是说她是就跟冰柱教跟她就是那种抱抱摸摸亲亲，可以这样子进入无时间感啊，就是以为我们两个在抱了好像20分钟，就一看啊天亮了，已经6个钟头过去了。像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得到那种很舒服很舒服的那种亲切感的这样的对待的话，那通常我问人家的结果就是，他说真的就一个礼拜我内心都是在微笑的，然后从前会生气的事情现在看到都觉得没关系，就是那个心情是差很多的。那所以呢，这个治疗如果是副交感神经这一边的压力造成的男人的性功能不好的话，是柴胡加的五牡蛎汤是某一类的特效药。但是这一类的特效药其实说来也是有点悲凉，因为张仲景的治这个性功能不好的主要的方剂并不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而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简而言之，就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它的结构作用在人的自律神经，是这个人的副交感神经提振的能力不够好。所以就是简单来说，桂字头的药在这里是治疗阳虚，我们简称为副交感神经阳虚。可是如果这个人用了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他还是这个状况不能改善的时候，要用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才能改善的话，这个叫做交感神经因实，就是他的压力已经大到结块了，他的那个交感神经已经紧张到你光是提振副交感神经没有办法松开它的程度。那这种交感神经的因实就需要用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如果用在这个性方面的治疗的话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客户端就要考虑一下，就是你要用一个怎么样的问诊方式，能够遇到一个性功能不好的患者，你要先就是在你要帮他补强他的那个所谓什么肾不好之前，你要先能够问他是不是压力大，是不是你的太太比较凶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要先有一个就是问诊的步骤，要在治疗这个性功能障碍的之前，先把自律神经障碍这一块拿掉，这样子。那至于说纯粹的这个讲污点的话题啊，就壮阳药这种东西，就像是中国古时候那种单纯的壮阳药，比如说里面会有什么蛇床子啊，或者有什么薄子仁啊、远志啊，总之就是帮助男人在那个地方的能量比较通得过去的药。那唐朝的方书，比如说一心方里面这种很污的方子特别多啊，那这些药剂对于现在的男人来讲，就是唐朝以前的张仲景那个龙骨汤之外的壮阳方，对现代的男人来讲大部分的时候是无效的。那是为什么？这个跟刚刚我讲说现在的女人如果肝气不郁结，你用那个疏导肝气的那个疏肝解郁的药都无效是一样的理由。就是那个现在的女人如果是因为阳气不足，然后气很虚，所以疏肝解郁的药没有效的话，那男人在壮阳药这一块也是一样，就是唐朝以前的壮阳方都只是把你的能量引导到那个地方去的方，没有效，因为你能量没有，所以路开了，哎，请用这条高速公路，没车啊，但是这样的画面。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台湾啊，去药局什么串门子的话，你就会看到，比如说有那种老夫少妻啊，一个70几岁的老先生娶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妻子，那通常那个药局的老板会告诉我说，太太呢每个礼拜都会来买什么延龄固本丹之类的，就是那个是就是清朝哪一本，就是不是严方新编，而是名字很像另外一本里面的那种很广谱的，就是保养，就是补药啦，就是各种内分泌的补药都有一点，那种各种补强内分泌的补药，还有像是后世方还有什么环绍丹，那个也是 就综合滋补的这一类的东西。那那种年纪比较大的老先生，那他年轻的妻子觉得，哎，老公吃的这个会比较好用一点的，大概就是这一类的方子。所以什么年龄，如果要用补强的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延龄固本丹啊，什么环少丹啊，或者是清朝有一个供奉到宫廷里的方叫做翠仙丸，那个是给老人家吃的，非常温和平补，不会造成异常亢奋的那种很顺的那种补药。然后这些都加到一起，然后这些补药每天吃这么一大包，然后你在里面再加三颗五颗唐朝以前的方术的壮阳药，就会开始有效了。就是这个是纯粹以元气，就是什么肾阳不够、肾阴不够啊，那个性功能的不足来讲的话，所以现在就是变成说所谓的壮阳的药物要加很多很多固本培元的药物组合，它才会变得不有效。但是更多情况是你吃了这些很壮阳的药物还没有效，因为你的自律神经太紧张了。尤其是我之前上课也讲了，现代人自律神经头号杀手是代偿反应，而代偿反应的那种所谓的端逼格的行为，它并不等于这个病人自己能够用主述讲出来说我压力很大，就是那个端逼格端得很厉害，处处都要表现自己是很热心助人，或者是随时随地都要发心灵鸡汤文给朋友的那些人，他不一定能够在医院里面告诉你说我最近压力很大。所以你的客户端的问诊方法就是怎么样能够辨识得出这个人的确是交感神经太过紧张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临症的时候的难点，因为这样的一种紧张的确在这一科上面是会有这个比较难搞的地方。那另外这个交感神经过度紧张的人有一个说法啊，就是那个也就是徐文斌老师说他要用红参，而我是用柴胡龙骨牡蛎汤被他骂的那个点，就是用一两以上，就是三十几克以上，差不多四十克以上的泡制过的红参，这样子煮浓浓的汤，这样一次喝下去。那这个不是补气，也不是补什么，而是硬的扩充这个人的心中之神。那以这个治疗的效果来讲的话，徐文斌老师跟我说的是，如果这个人他是你觉得他应该是有那个精神方面的创伤或怎么样，可他会告诉你，我小时候是全部都忘记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就是那种人的话，你给他喝这么大剂量的红参煮水，他就有可能在半夜的时候做梦梦到什么事情，然后醒来哭一哭，这样子就是硬的撑大心中之神，他想起他这些事情。而我们以中药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就是心中之神不够，比如说你工作劳累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其实吃一点那个古方的天王补心丸就可以。其实我要说古方是因为古方天王补心丸它的药性比较温，但是后代方的天王补心丸生地黄用的多，所以它就比较凉。那生地黄用的很多的药物，它特别强的地方在于修补脊髓神经，就是它的就是说那个脊髓有什么损伤啊，就能开始瘫痪或者怎么样，那一条脊髓神经生地黄的重剂量的剂特别有效。可是我们今天只是治疗因为太忙太伤太耗脑，所以觉得焦头烂额的那个感觉，用古方天王补心丸反正是大颗丸嘛，含化一颗就会感觉好很多。可是如果这个人就是长时间就喜欢想东想西，每天脑袋都在转来转去的，渐渐变得有一点所谓的我们今天里面讲叫做恍神，就你跟他讲什么他会想你说什么那样的感觉。那样的话就要用奉心，从脾补脾，奉心补心血的那个归脾汤。归脾汤原来的主治是治恍神，是什么脾肿大但是借过来的。那治恍神是归脾汤，那如果归脾汤还没有效的话，那这个人的恍神更严重的，甚至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痴呆了。那这样子的话要用一个中国人不常用的方式叫做正心汤，把你的心正过来了。那曾经我学姐她有教一个家教的女生，她觉得那个小孩子就你跟她讲什么都没有什么反应，那这样子的话就觉得教得超没成就感，就说我觉得我的学生的家长应该是还蛮接受中药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给她吃一点正心汤。 那我就把正心汤的方子写给学姐，那学姐就后来就说，糟糕了，我觉得我不好意思跟小孩家长讲说吃这个汤，因为里面羚羊角占的那个比例，随便买一包就好贵，贵到比我的薪水贵很多，所以，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便宜的羚羊角？谁家有养羚羊的？随便杀几只好不好？不用，真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羚羊角贵成那个样子。哦，这样子哦。所以我现在在动的歪脑筋是那个，因为药局的羚羊角越来越贵嘛，所以我现在在动的歪脑筋是那个，有一些那个软装潢的店，就是里面放什么家饰，对不对？有那种非洲进口两个羊角这样在那供在客厅的，那我觉得那个买那个才台币1-2万哦，那磨成粉比药局要便宜，就不晓得那个有没有上过漆或怎么样。啊，对，所以我动不动在打那个主意，像。就是我在台湾帮我裱画的一家裱画店，那边有一副他说人家寄放的羚羊角，这样子倒在那边。我每次去裱画都说可不可以卖我，可不可以卖我？啊，就是在那边打这个歪主意，就是用正心汤，就是已经开始你觉得这个人有痴呆感的话，是一桶的普金一桶的正心汤，是一桶吧？对不起，我可能记得不是清楚，反正方名叫正心汤。那如果正心汤还不行的话，那完全的就是失神的人。那个刚刚我说的那个需要这个1两以上的红参片煮水的那种完全失神的人，他的特征就是只能心向外，不能心向内。这个其实有些人在现在社会生活里面还是忙忙碌碌的，你还不知道他失神了。什么叫只能心向外，不能心向内呢？就是他很不容易去感觉，并且告诉你说啊，我现在很紧张。我现在很焦虑，我其实活得很痛苦。他不容易感觉这些事情，但他的感觉一直在感觉别人，就是哦，那个人给我脸色看了，哦，那个人不喜欢我啊，你现在气色不太好哦，或者是你现在是什么感受？哦，就是很多很多做心理医生都是那个需要喝一两那个，我们台湾很多那个心理医生的那个，就是不够厉害的心理医生。已经被搞到就是完全的只能心向外，随时看到别人都在检查，哦，你现在什么感受？你现在是不是不舒服？啊，就是都在问那别人这种问题，那就是只能心向外，不能心向内。以中医来讲，就心中之神已经非常不够了，那个就要正心汤再加这个1两红参煮水，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配比。那刚刚讲到的就是说。这个痨病或者是郁病发展到一个点，自律神经紧张到过头的时候，以心理来讲，就是这个人会开始解离。解离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心中之神开始失去功能了。那心中之神失去功能的特征，如果你要说直接说的话，人的心中之神有个功能，是我一个姓谭的人，我告诉我姓王，我没办法相信，就人不能这样子骗自己的，这样子明白吗？就人是有一个自动的测谎功能在那边的。但是，当一个人就是人朝向解离的方向，就是一个人，因为人要解离之前，他必须要先有足够的罪恶感、自责的念波，跟足够的羞耻心、爱面子的念波。就是自责跟爱面子，其实羞耻心念波也会造成紧张。就自责、爱面子跟紧张的念波加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的，在别人指责他的时候，他会试图解释，就算这个不是真的，他也会搭一堆理由来解释。然后他不断的这样自我解释，英文叫做 rationalization， 在不断的自我合理化的过程，终于他可以做出任何事，他都可以说我没有这个意思。那这样他的心中之神的那个测谎功能就被打坏掉了。那这个是以心理的部分来说的，但是如果以生理的部分来说的话，那他就是。自律神经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到达解离之前，因为解离是东一点西一点解离的，也不是一次性的全部解离，就是它的代偿。我说的厥阴病的那个端逼格，要证明自己是比较好的人，对自己有完美框的要求的那一种的代偿越来越厉害，那它同时又炸厥阴，同时又在绷紧交感神经，降低免疫力。那在完全解离之前，这个人是病得最凶的。所以这个人大病，病得不得了，这样你可以理解吧，对不对？就病得要死要活的。可是如果他自我合理化、自我解释过头了，他终于什么事情都可以觉得自己是充满光、充满爱，啊，然后就再也 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的恶意了，而且被人家搞得很惨的人，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啊，我又没有对你怎么样，我其实是很爱你的啊，就是变成这样子，就是解离的特征是，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并且对别人的感受完全没有办法同理啊，这样子的部分，这样子解离掉的时候，那他的自律神经就会产生一个生理部分的现象，叫做痨病到极点反转成假意病。你知道中国人说好逸恶劳，对不对？那疫病本来是有一种人是这样子，从小到大都过着那种被宠着的生活，他交感神经根本就不会紧张，然后他就只会吃喝玩乐，这样混着混着，这个叫疫病，就他都是副交感神经在主导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人交感神经已经紧张到极点，硬掉了并且坏掉了，他的交感神经也不会作用了，然后他就只剩下副交感神经的作用，那这样的人反而过了那个点之后没有病，就他就变成，也就是说真正解离的那种心理变态的人往往身体并不差，解离之前的那个代偿的阶段人的身体会差得不得了，但是解离掉了之后就反而都身体一点都不差了，因为他的整个那个免疫力什么的又都回来了。那这样子的就是解离痨病到极点反转成假疫病的用药，其实那个点上面是要用柴胡龙骨牡蛎汤，那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徐哥哥那个故事，就是说一两以上的红参，而这些东西都是会让他完全没有痛苦，吃了这些药以后变成非常痛苦。那这样子就不叫治疗嘛，对不对？那我只能说，就是以药理或者病理来讲的话，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因为曾经有一个徐哥哥告诉我的故事，是他有一群学生在旁边跟诊之类的，然后很多人都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这个学生就是坦荡荡觉得，哦，我身体最好，我都没有病，然后徐哥哥就跟他讲，我看是你病得最重，然后不信的话就不知道是下哪几个穴道的针，然后把那个人解离的部分粘回来一点点，然后那个人就痛苦万分，说徐老师你不要医了，还是把变成原来的状态吧。那像那个龙帅江老师遇到的那种就是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但是其实很讨人厌的病人，他有时候也会内针，我也没有学会啊，就是下在人中这个地方，然后那个病人就在那个他的枕间啊这样哭嚎一个多小时，就只是下在人中哦，那个病人开始哭了以后，就一开始哭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妈妈不要打我又不敢了，就是那种小时候那种心理创伤的那个哭，可是哭到半个多钟头以后，他那个哭声哦，就听起来像是就是不是人的，就那种好像那种阴风阵阵那种，我就是在鬼在叫那种哭法。对，就好像身上有什么东西在那边替他叫那种感觉。那所以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这个疾病框架，当然跟同学只是大概介绍一下这种事情。如果你问我，就是我能不要惹就不要惹，就是觉得哦相处起来太痛苦了，我会想躲远一点这样子。所以啊，以这个，那所以我说，痨病到极点反转成假疫病，这个讲义的 B 这地方，我的刮胡里面第一个叫做完全不能受刺激之抗压性超低，就是这种假疫病的患者，就是他不管怎么样他都会采取那种逃避主义，就是任何压力来他都会闪掉，然后呢如果对老板要骂他就先辞职，不要被老板骂掉，他就有办法闪躲这些事情，那他也不紧张，淡淡然的，但是会变得好像泥鳅一样很油滑的一个人。那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要说在我们台湾又加上那种所谓宗教因素，像我们台湾，我说好像讲过，就我们那个社会现象，就是有一个造成社会困扰叫庙什么禅的什么的啊，那个庙什么禅那些徒弟呢，就是他们完全不会感觉到别人的不高兴跟不舒服，所以他们在职场上面啊，就常上司交代的什么事情他都不做，然后就做得很糟很糟。我觉得那些人可能是因为比较骄傲，就会觉得谁交代给他的话，他就觉得凭你也配啊那种感觉，然后就不做，然后就做得很糟糕，然后同事很困扰啊，然后上司很生气啊，然后在骂他的时候，他就会说啊，你们这些人就是因为没有修行，所以我执太重，你看现在你好执着，快来听我们的课。 他也一点压力都没有啊，都是别人在痛苦。所以就是有那个宗教当作助燃剂的时候，人的解离还会发生的更快速一点。这个从前马克思讲过一句话，说宗教是心灵的鸦片。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是充分印证了，就马克思讲的是对的。那另外我这边有一个 C 项啊，就是各类心灵创伤。就当你一件事情有过了，就是这件事情伤到过了之后，你遇到类似的状况，都又好像再抽痛一下，然后有的时候那些抽痛会累积，越来越严重，就终于这个人变成完全没有办法出门去见人那种状态。那一类的精神病，用这个柴胡加的姆力汤是很恰当的。那轻微的精神分裂的，是一两个红参煮水有效。就轻微的精神分裂，就是开始恍神啊，然后那个恍神或者是那种就是只能心向外不能心向内，只能心向外不能心向内，加上恍神的那种精神分裂，轻微的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左右脑不调和嘛，那个的话用一两红参，硬的撑大心中之神，硬的造成左右脑的漂亮，那个比较有效。那另外第一项就是我说小孩受惊或者你自己受惊，你自己被电话吵过以后，你自己需要怎么疗伤。那再来就是癫痫，癫痫的话就是不一定挂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因为它这个癫痫的理由，那个脑内异常放电什么东西哦，有的时候它是脑内的水压造成的，所以那个是五苓散或者真武汤。那有的是别的因素，所以柴胡龙骨牡蛎汤不是唯一解。那么癫痫发作的时候，据说最有效的中药是，就是一两二两的菖蒲煮水，把它喝下去，它癫痫可以被平复。可是癫痫真的不会等你煮汤啊，对不对？所以有等于无嘛。那长期的癫痫的药，就是你拿一个还不错的煮粥方里面，再加一些驱风药。那当然的驱风药就要加比较动物性的，比如说什么蝎子啊或什么东西，这样一点一点的把它某个刺激它发病的那个。我们中医不能了解那什么什么因素把它勾掉这样子。那么讲了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这个三阳部分的最常用的方剂，就算是姑且带过了。那我们现在可能就回来太阳篇最前面，我一页一页的翻，看到还有哪几个方没有讲到的，我要补习一下。太阳篇是第六卷开始的啊。好，太阳篇的那个桂枝加附子汤讲过了啊，同学记得吗？出大汗不止桂枝加附子汤。然后脉促胸闷，脉促不是绝对，但是就是桂枝汤症胸闷，或者是天气一冷你就胸闷，那就桂枝汤去疗芍药。然后呢，如果这个人会胸闷居然还又怕冷的话，那去了芍药还可以再加附子。那再来呢，这个后面的什么桂枝麻黄各半汤，跟那个什么桂二麻衣汤，跟还有一个桂二月碧衣汤，那个就是这个东西是张仲景在汉朝的时代对待汉朝人的感冒收工方的一个套路。就是张仲景的说法是，张仲景的那个思路是这样子，就是当这个人他的感冒的病邪已经被发掉大半了，但是还有少少病邪没有发干净，还残留在这个人的皮下，那些残留的病邪还是会激惹到这个人的免疫反应，所以会有感冒的残留症状。那他的这个残留症状其之一啊，是汗发不出来，所以他身上会发痒。六至二十四的麻桂麻各半汤。那这个是其一。另外一个，他的这个桂麻各半汤的前面的条文呢，会说这个人一日二三度发。二三度发什么呢？他说这个发的是像疟疾一样，就是发一个发烧又怕冷，但是呢烧比较多一点，这个怕冷比较少一点。那这边他说这个人不吐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不是柴胡症的意思，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人他是一天烧好几次，对不对？那你也会想这是小柴胡汤是不是？那所以因为有小柴胡汤在那边，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个对举，就这个人他并不是柴胡系的那个调调，而是一天 烧一烧下来，烧一烧下来，而且因为是太阳病，所以会比较有恶寒的感觉。其实到了少阳病的小柴胡汤的时候，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但是柴胡症，如果是少阳篇里面的柴胡症，它不会有像太阳病那种怕风怕冷的感觉。所以在有怕风怕冷的感觉为前提，这个人烧一烧又不烧，烧烧又不烧，一天这样的频率是2到3次的时候，那如果当众人家遇到说这个人身上会有发痒的感觉，那就可以确诊了，就是用1/3碗的桂枝汤跟1/3碗的麻黄汤调在一起喝掉，轻轻的再推一下，把痰盂的病邪推出去就可以好，这是一个。那再来呢，他这个他说如果脉红大出大汗，那个就到白虎汤去了。他说但是还有一种是也是发热发烧发冷，而他是一天只发2次的，因为前面是一天发2-3次的，但如果一天只发2次的话，代表他痰盂的邪气量又更少一点了，所以这种时候呢，麻黄汤的比例就可以稍微比例再低一点点，就只要没有发痒，而一天只发2次的，那就是桂枝汤多一点，麻黄汤比例上少一点，用这个桂枝汤为主轴来推它。那下一条白虎加人参汤，那就是白虎汤症加上渴得不得了，而且人心很烦，那这样就要加人参补水。那再来呢，他说如果是这个人呢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就是又烧起来了，但是他说如果是脉根本就弱到都把不到，这个不要发。可是如果这个发热恶寒的感觉是脉很浮大的，那这里的话桂枝二月碧一，因为月碧汤的那个麻黄也不少了啊、哦、所以这个汤虽然称之为小发汗法，但是其实药性并不算弱，主要是就是这个人他的那个我们先说这个人是感冒已经治的好像有点好了，可是他要烧起来，而且他烧起来的时候脉是比原来的那个桂枝汤或者麻黄汤的脉还要更加浮大，那代表他的身体其实正气还算有，很努力的要把邪气推出去，可是就差一个，就好像差一个力道，那你就用桂枝二月碧一的这个结构去帮他再推一推，把他推出去。那这种的话好像张仲景就说一天吃3次哦，但他的补充说跟桂枝汤一样，就是说如果出了汗好了就不要吃了。那再来下一条，就是我之前讲到灵芍竹竿结构，这个桂枝汤里面去桂然后再加茯苓白术啊，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感冒的症状，但是其实不是，其实是胃中胃的组织里面有水，所以主症是抓心下满胃痛，那其他的都是在骗你的，就会让你以为它是一个感冒，实际上是胃水。那我也讲过说，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胃痛就是那种心下满胃痛的，那个是积水作痛。那接下来呢，这个一连串的甘草干姜汤到芍药甘草汤，这个是我在教芍药甘草汤的时候稍微提过，所以张仲景认为一个人阴阳两虚的时候要先用甘草干姜汤补阳，然后再用芍药甘草汤补阴。而这个甘草干姜汤呢，因为现在的那个就是张仲景说的那个，好像他说这个症状是本来就太虚了，然后就把这个人发了很多汗，然后他就整个都虚掉了的时候，那这个人因为内在的精液损失太多，然后就变成非常烦躁，就在床上滚来滚去。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说，这个是要有故事的前因后果的，就是本来就已经很会出汗的人，然后又因为用药用过头出了很大的汗，就是这个故事情节会看得到这个人是就是已经好像一条手筋水都被扭干了，就你必须要看到这个故事情节才能照他的走。因为如果是感冒传变造成这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痛苦的不得了，那个是无助于汤症，不是这个，所以这个是需要故事情节的。但是在这里张仲景就说你要先用暖的甘草干姜汤补充他的身体的暖度，然后才能用芍药甘草汤去治疗他的那个脚抽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但是这个故事也反正是不常有啊，虽然我们不常遇到，所以没关系。那如果这个人呢他开始说胡话了，代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部分热度已经高到这个人烧坏了， 所以消化系统里面的这个免疫作用弄到这个已经烧到开始说胡话了，那就要用调味承气汤把它消化球的热气把它拿掉。那至于说这个人已经是发了汗，然后又被烧身烧过，那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这个人已经是完全就是虚脱掉了，那这种亡羊虚脱就用四逆汤来补救，大概是这样的步骤。但是临床上事实上四逆汤有别的辩证点，那甘草汤、干姜汤证我们说治这个肺冷咳嗽啊，或者前面说治疗肺受寒啊，都是用这个汤，所以就大家知道到这样就可以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都是在另外别的几个辩证点。那至于这个632条的阳淡症，这个病这个不要说病哈，这个阳淡症的两个方都是桂林本独有的，所以是我们近代临床还没有试用过的方。但是即使是没有试用过的方，它其实它的方剂结构会让人看着觉得很安心。他说这个人，那这个人主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是人啊，就是很不舒服，有烧，然后睡得啊很就是很不爽快，然后但他那个不爽快到了晚上反而安静了。那为什么到晚上反而安静啊？他说如果到晚上比较安静的话，那你就用生地黄啊凉血，然后加这个镇定的这个什么牡蛎酸枣仁半夏这种药。所以简单来说好像是这个人他是一个血分极端阴虚的状况，所以白天阳气比较旺的时候，那个血分阴虚的感觉会变得整个人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到了晚上呢，他的因为晚上属阴，对不对？所以他的那个阴得到阴的辅佐的话，他的那个血分阴虚的痛苦感就会降低。所以这个方剂可以说是，如果一个人就是白天的时候哇好难受好难受，但是到了晚上还好像好一点，那你就可以想象他可能是阴不够，所以就用这个方法，一方面补阴，一方面把就是半夏、牡蛎跟酸枣仁都可以当作是好像让这个人变得比较镇定安神，然后比较放松的药物。那另外他说如果呢这个人如果还加了什么东西呢，就口渴又烦躁又小便是茶色的又说胡话，那这样的话代表他那个热啊整个上半身尤其是肺以上的地方干得厉害。那如果是肺以上的地方干得厉害的话，那你要让上面这一段比较凉润的话，那还是有竹叶啊有石膏啊有黄芩这些药物会比较有帮助，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用药框架。那再来啊，太阳中篇啊，第一个是葛根汤讲过了，然后接下来葛根芩连甘草汤讲过了，第三个是桃花汤讲过了，第四个小柴胡汤讲过了，再来大青龙小青龙讲过了，然后再来桂枝加厚朴杏仁汤讲过了，再来干姜附子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干姜附子汤跟刚刚那个地黄加什么半夏酸枣仁牡蛎什么那个汤放在一起，对不对？这就真的是张仲景王八蛋了。怎么讲呢？因为两个都是白天很不舒服然后晚上安静，可是两个的理由是恰恰好完全相反。就是这个干姜附子汤的故事情节是，这个人被用了下法，元气已经拽进来了，然后又用了发汗法，所以他下过又发汗，连伤两下之后，他的那个营卫之气的那个胃气啊都没有掉了，所以他这个最表面一层保护他的气场没有了，就是无阳了，表阳没有掉了，那他就会他因为没有了，所以到了白天为什么烦躁不得眠，因为晚上会安静了，因为以病机学来说，就他白天的那个少少一点的表阳或者说胃气还能够奋发挣扎一下，到了晚上根本就已经完全的收进营分都没有了，就是没有免疫力的人是不用发病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所以就是太过稀薄的表扬，到了晚上连作战的能力都没有了，于是他到了晚上安静了。所以这样的话你要如何能够分判他到底是同样是白天闹得凶晚上变安静，那他是前面讲的那个东西呢还是现在讲那个东西呢？那当然前面讲的东西就会讲说他是 有汗流得出来，让他的口特别干，让口渴怎么样怎么样，就会让你比较能够看到有很多这个人干掉了的阴虚的指征。那后面这个的话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白天就觉得哎呦心情都很烦躁啊，就是很慌慌的，然后到了晚上就觉得好像啊算了吧，烦也烦累了，那就不烦了，这种感觉。那这个干姜附子汤比较像是直接把阳气，又比较因为干姜加附子那个阳气是相对比较粗糙一点，所以就把这个热气就推到表面来。那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这个汤症的状况不太多，但是有一个状况是有希望用到这个汤症，我只说有希望，不是唯一解，就是有一种人，他的皮肤不是出汗，就你摸他的皮肤的感觉不是湿的，可是你摸他的皮肤的感觉会觉得凉，但是有一股这样子好了，就是菜市场的那个鸡皮或者青蛙皮摸起来的感觉，就是杀好的鸡放在市场，你摸那个鸡皮那个感觉，就这个皮不叫做有出汗所以湿掉，但是你摸起来也觉得好像湿哒哒凉凉的，那个鸡或者青蛙皮摸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如果这个人的皮肤表面的质感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方子还有点希望，让它摸起来变得有点日本人叫 nukumori， 就有点温度的触感，就有点人味。因为你像努库摩利那种字用在的是那种好像说你这个什么我明天就要分手，让我今晚紧紧抱住你，让我留下你皮肤的温存，就那种感觉。就是但是如果你这个人身上那个表面已经凉到像那个鸡皮青蛙皮，你真的这样没有那个努库摩利了，这样紧紧抱住就觉得这什么麦克鸡块嘛，就还没有炸的麦克鸡块，就那个人感很弱，你知道，就摸起来觉得好像不是抱到那个大活人的感觉。那可能，我只能说可能，不能说绝对，这个方会有帮助。那接下来是讲过的桂枝辛加汤，就是发汗后脉沉止身疼痛，那运动过后也很好用。那再来麻杏甘石汤讲过，再来桂枝甘草汤讲过，然后苓桂枣甘汤讲过，再来飞豚汤介绍过，但是方剂的话就这样了，算讲过。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好。破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这个是当一个人出了汗，人虚冷的时候，这个人就肚子啊整个鼓起来。这个鼓起来不一定是你真的有吃那么多东西。哎，各位同学，其实同学你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我这几天比较累，我的肚子就比较大。有没有这种经验过？有，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累的肚子大的福音啊。当然它其实也包含这个人就不消化，吃东西好像不太会消化的肚子大也包括，就是虚了然后肚子胀满，而这个胀满有的时候也是你主观的觉得好像肚子好像胀胀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方剂它的在这个方剂其实专供给消肚子胀满的方，阳明篇什么的还有很多别的方也是消肚子胀满的，所以只是要对付肚子胀满，这不是唯一解。但是这个方剂的在方剂学里面的教学意义是在于，就是即使这个人的肚子胀满是因为虚而胀的，你也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用比较多的开散的药，而补药只放一点点。就是即使这个人是虚，你也是要比如说厚朴这种开散的药放到半斤，然后生姜放到半斤，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那一两人参才能充分的发挥力道。因为曾经陶万山教授讲的那个《伤寒论》课程里面曾经有讲说，他曾经有这个同门的师兄弟什么开看诊的时候，就是记得这个方，因为这个方我们在读的时候藿香半草参汤嘛，记得，但他开的时候就什么样都2000、2000、2000，比这个张仲景这个比例悬殊要更补，对不对？可是反而那个腹胀满的人吃了以后不消胀了，那于是老师来看了以后说，你这个药比例不对啊，就是那些开散的药要多，然后那个补的药是一点点，这个方才会起效，啊，是这样的一个用药逻辑。那这个后面这个苓桂竹甘汤其实算是讲过，只是这里他就说气上冲胸，起则头眩。那 那说如果这样的患者呢，你又乱发汗的话，那就会发汗到这个人经脉错位，人会开始发抖。但这都是如果还乱发汗的话的结果，那你没有让他发，没有让发汗就没事了。那所以，因为这我说这个是因为张仲景的语言逻辑会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也有人在读的时候会觉得，发汗发伤了，然后这个人开始身体不自主的颤动，就是用这个苓桂竹甘汤。那于是我们在遇到那个手脚会抖的那个帕金森氏症，是不是就会有中医也会想用一下苓桂竹甘汤？那好像有的时候也会有效。哎，对不起，贾家，我们上次听到说帕金森氏症哪个方比较有效，我硬生生是想不起来，你有没有印象？ 我也忘，我找找吧。 是不是价值会听来的，还是什么地方听来的？ 价值会 啊，就是好像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可是我现在就想不起来了。因为价值会就是别人在努力做笔记，然后只有我在那边炸，然后一面炸一面觉得天哪，我真的真的伤到了，我快要死掉了。等一下，幸好等一下这个事情结束，我就可以逃到泰国去做艾灸了什么的，就是你知道，就是整个心都不在那个事情上了，所以价值会炸到后来。我收获最少，然后受伤最重。 苓桂竹甘汤。 那以后不炸了。 真武汤加温胆汤。 对， 真武汤加温胆汤，还有一个苓桂竹甘汤，加钩藤。 啊？什么？ 真武汤加温胆汤，苓桂竹甘汤加钩藤。 啊，这个好用。就是，真武汤跟温胆汤合用，就是。因为真武汤这个方剂非常能够那个逆转神经的退化，因为真武汤在古代的临床依然是说，这个人老了之后视力退化、听力退化，用真武汤逆转回来，这样子。那温胆汤的话，完全这个神经少阳系统得到调理，自律系统得到调理，它可以 hold 住这个疗效。所以那苓桂竹甘汤，因为你假想。这个人的痰饮积在神经的话，他也是会有颤抖的可能。那再加一点钩藤，就是驱风驱痰，帮忙驱风驱痰的。像那天说这个人如果有痰塞住，然后黄芪五物汤没有效的话，那个小叶医生教小胡，就是他的经验是里面加半夏跟钩藤，把那个痰顺便推开，黄芪五物汤就走得通。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苓桂竹甘汤这个再稍微调整一点。对于这个就跟真武汤这个，因为这一类的药进几步退几步啊，就是同样是死水，在真武汤叫水毒，在苓桂竹甘叫痰饮，但是它的质地其实是很接近的。那苓桂竹甘汤附近的，就是苓桂竹甘汤附近还有一个苓芍竹甘结构，对不对？这个也是水饮压在胃上面。那可是苓芍竹甘结构再往表面一点。还有一个五苓散结构，那五苓散结构的话，它就是也，那我们到了五苓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是治水跟湿气这个范围，但是到痰饮呢，就不见得是五苓散这样子。而且苓桂竹甘它是要它的主要是增强你的身体的这个消化水跟代谢水的机能，所以苓桂竹甘它基本上你开苓桂竹甘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说。这个东西基本上它的一个就是机能的退化，你要把这个机能补强回来的话，它总是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如果人虚了，我们用这个治虚劳的补药让它恢复起来，那苓桂竹甘它的起效速度一定要比较虚劳，而不是比较那个什么《伤寒论》《太阳篇》，桂枝汤下去二分钟没有好，你这个头昏晕眩，喝了汤二十分钟没好，妈的开错了，而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喝到一礼拜就好了，就是那个起效速度是不一样的。那至于说苓桂竹甘汤的那个症啊，有一个就是内经或者中医诊断学里面讲的，说人如果身体里面有那个比较大量的痰饮的话，其实那个痰饮会能够在皮下看出来，就这个人的皮肤看起来有一点，其实甚至是有点光光润润的，好像。有点果冻，但是这个皮肤像果冻一样水嫩嫩的，你又觉得那个气色哦有点假假的，像是蜡像馆的蜡像，就是水嫩嫩的蜡像，那个皮肤就是 就是其实差不多我们拍惯了的人啊，就看一眼脸就知道这个人要是会不会。那如果你说，哎呀，我看人脸还是觉得不太礼貌，对不对？那你就可以用比较不礼貌但是比较礼貌的方法来处理，就直接问说，哎，你这个人会不会，其实你啊，坐着坐着啊，这个腹部这一条纹已经蛮深了，就是身体那个灵桂竹竿汤那个会让脸那个水润润的那种弹性体质的人，通常他的这个地方都有横条。你知道，就是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肌肉会皱起来吗？就是他那个横条已经很清楚的，那就是打平的时候那个横条也还是很清晰的。就是有的人是他不是灵桂竹竿汤症的人，他坐的时候肚皮折一折有横条，对不对？站直了就没有了。但是有灵桂竹竿汤的人，他站直了横条还是挺清楚的。所以他的身体皮下有薄薄的一层弹影这样的感觉。那再来啊，芍药甘草附子汤本来就是后代的去胀方，但是张仲景是说这个张仲景看到的主症是这个人就是怕冷，所以我在想芍药甘草附子汤可能对于一个怕冷的体质可能会有帮助，但是因为临床用的少啊，所以就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了。那再来的话，五苓散啊， 五苓散 啊，哦，茯苓四逆汤，对对对，谢谢。我喜欢跳跳汤。这个四逆汤比较主要是治疗少阴病，但是呢，茯苓四逆汤它治疗的是一个人啊、哦、虚到了发烧，然后很烦躁，所以一个人又虚又发烧又烦躁，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一个阳虚型的发烧。那茯苓四逆汤的麻烦是它的主症不够。给的不够完整，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阳明病的白虎汤症，或者是调胃承气汤症的人，他一样有可能发烧然后很烦躁，对不对？所以只是用发烧跟烦躁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汤我们在学习上面，我们就当做是一个加减法，就当这个人身上有明显的四逆汤症的时候，而这个人又很烦的时候，很烦躁不自主的颤动那种烦躁的时候。那你就加茯苓，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明显的四逆汤症，他是那种痛苦的不得了的烦躁，那个是加无茱萸，就是本质不一样。就是茯苓是用来护心阳的，那无茱萸是用来把那个勾住你的身体的阳气的冷盘拔掉，是完全不一样的效度的用药。可是讨厌的是主症差不了多少，所以，朱熹还有在吗？没有了吧？ 怎么了？ 回去了。 就是我这样说，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脉来分辨了，就是需要用无茱萸的脉，它的左关都是硬硬的，就是按沉沉硬硬的，是需要无茱萸，这是肝阴实，但是。需要用茯苓的脉呢，那个脉是比较没有力气，软绵绵的，甚至说有点湿气的脉，这样子，就是不太清爽的那个软软的脉象，那是用茯苓。这个地方算是比较初学者比较难搞的辨证点。那另外741条提到调味承气汤，这个是汉朝人比较多，现代人比较少。他说如果有一个病人呢，就感冒到一个阶段，他就完全已经不怕冷了。但是就觉得热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然后自己本人觉得我快要热死掉了，然后他一点不怕冷的，那这样子的话，他已经转阳明了。在汉朝就张仲景会说调味承气汤，把那个热得不得了的感觉去掉嘛，这样子。那这个调味承气汤，它的脉象不是很明显，所以就是这个人主观觉得热得不得了，然后主症来抓。那再来这个五苓散啊，它是这个五苓散有一个张仲景的提醒，就是。一个人生病感冒的时候，如果他很渴，你也只能给他一点点水，就大量的水灌下去的话，这个人的消化力又会拿去消化水，然后又没力气，感冒又恶化。所以张仲景希望感冒的人的液体的摄取尽量少一点。那这个跟我们今天的那个一般人的常识好像不一样，对不对？一般人常识会觉得。 一体的社区要主干，而且我们台湾人会说，感冒的时候不但一体的社区量要大，而且要摄取的是运动饮料，就是那种一进来马上会硬的透进你身体的那种液体。那这个是张总听到大家会觉得绝对不行的做法。那如果你今天去感冒，你要用西药那一套，你需要给他喝什么有维他命 C 的东西啊，或者运动饮料，那你然后并且如果怎么样的去医院打个吊瓶啊怎么样的，就完全那一套你就照他那一套，那我就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如果你今天治感冒是要用张仲景这一套的话，那那个什么给他喝运动饮料这种事情，对于你的开药的药效就会有严重的干扰。好，所以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就尽量不要给病人喝到太多的液体。那如果这个人呢，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就给五苓散。那我们五苓散症其实因为不是感冒的时候呢，脉不浮也不发烧。所以就只剩下日常中五苓散症，就只剩下口很渴跟小便不利了。那这个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包括我遇到过中暑的人，他是口渴小便不利，又或者糖尿病人他口渴小便不利都有的啊。那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五苓散。那五苓散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它对肾脏的保养是很好的，它很可以减轻肾脏负担，让肾脏得到休息。所以慢性肾炎的收工期啊，什么五苓散都是很好用的。那在他说脉浮弦烦渴，五苓散主之，那就是张仲景这么说，你就这么开啊。但是还好啦，这个辩证点我们平常比较少用到。那另外还有一个，张仲景又马上就提出一个对看啊，他说口渴小便不利是五苓散。但是口不渴小便不利是茯苓甘草汤。好，这个茯苓甘草汤是茯苓桂枝甘草生姜，就是苓桂姜甘汤的结构。赵倩帮我查一下索引，这个茯苓甘草汤还在别的地方出现过，我一起把那边讲掉了。 全一篇 这几只几来着，什么水滋入味必作利也之类的啊，所以你算是第几啊？十一支多少？76啊？ 176条。 十一支七十六条，他这个本来是他说这个人啊，如果他手脚冰冷，然后心下就是。比较不是跳动的那个心架哦，而是有一点就是到达我们一般这个胃的地方有那种跳动感。他说这个东西要把这个水拿掉才行，这个拿掉这个水要先要就是手脚冰冷又这个样子的话，你要先把你的胃里面的水拿掉，然后呢才能够再用什么温阳的药来治他的这个手脚冰冷。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个再有水一进胃啊，他就拉肚子，然后他手脚也不会暖回来，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茯苓甘草汤，因为张仲景的那个什么治呕吐的什么小半夏汤啊，什么什么奇花汤啊，包括那个刚刚什么灵芍竹甘结构，它都是有知道胃有水的。可是那个胃有水，就有的在里面，有的在外面，有的在哪里？又或者是张仲景治疗纯粹的心下剂，就是。他的那个心，因为我们一般的心悸都是在心脏这个高度嘛，对不对？那你说心悸那种心跳上，我感觉自己心在跳的感觉，在这个地方的话，那在这本书的别的地方有一个半夏麻黄丸，那个半夏跟麻黄的结构也好像是这个胃啊，因为某种原因有一点水肿，然后那个胃肿到啊，心脏在跳动的时候会顶到一下，所以你觉得那个心跳就顿到的感觉在胃那边，就是心脏在跳动的时候，一般来讲别的脏都会让开一点，但那个胃不小心有点肥了，就顶到一下。那个帮胃减肥的是半夏麻黄丸，但是这个地方同样是胃好像有点肥，然后顶到心了，但是张仲景特别提到水滋入胃，所以这个茯苓甘草汤我们临床上的使用就是这个人的胃有咕噜声，就他的胃里面有一兜水晃得出声音的，是要用茯苓甘草汤。那就是胃有水声，用茯苓甘草汤。 那我们回到太阳篇，它第一次出现的条文。那太阳篇第一次它出现的条文，这个茯苓甘草汤它是，小便不利又口渴。那这样子，我们如果用病机来，就是，随便乱空想一下倒推的话，就是这个人他是胃里面根本就不会吸收水啦，就他吸不到，水不渴，对不起，就是他的胃好像吸收水的机能不好。所以水一直都留在胃里面，但这个地方说到胃，说到胃，说到胃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张仲景说的胃到底在哪里。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临床在用的时候，那个茯苓甘草汤真的是这个地方的胃在有水，所以就这里就算它那个胃比较高吧，那其他时候胃在下面啊。那这个啊，就是当一个人小便不利而不渴的时候，因为他身体好像水不太能吸收，不太能运转。可是这个人因为水都残留在胃里面，所以胃觉得水很够啊，所以就变成又尿不出来又口渴，又不渴，这水够就不渴了，他胃已经觉得水很多你不要再喝了，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七至四十五条又是五苓散，那是五苓散重要主症之一，就是喝到水就吐。所以五苓散我们专用井在使用的时候是采取打成粉喝的时候用粥或者吞，因为这个粉是干吞比较好。那五苓散我们台湾也有做科学中药啊，对不对？科学中药不是就是煮成汤然后再浓缩做成东西。那而且干粉没有浓缩过，科学中药有浓缩过。照理说3公克的干粉跟3公克的科学中药比，应该是3公克的科学中药浓度是干粉的4倍才对，对不对？可是科学中药3公克跟生药的五苓散3公克比，科学中药是完全输，就是有两个方子是生粉比浓缩科学中药要有效的，一个是五苓散，一个是当归芍药散，那个都是张仲景用散剂，有它的意义在，你煮成汤力道就差很多了。那再来啊。所以这个五苓散的水入则吐啊，当这个人水入则吐的时候，那五苓散当然是得用粥或的时候让它吞干的东西啊，让它那个药效进去。那然后再来啊，栀子汤系。那栀子汤系我跟同学讲，就是你想要把栀子汤系玩得比较有趣的话，你就去看日本人的医书啊。那我们这个地方简而言之就是这个栀子加什么也可以啦，栀子生姜、栀子甘草什么什么。那他说如果很虚一点就加甘草啦，如果呕吐就加生姜，这都是常规加减味啊，你久的时候什么汤也会这样加的。那再来呢，他有一个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或枳实汤。其实啊，这个地方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只是心烦腹满卧起不安，那栀子厚或枳实汤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用，所以我把它稍微我姑且一个好抓辩证点的角度来想这件事情的话，是这样子，就是你这个病人他一失眠，二这个心中的位置还是塞塞梗梗的，就是有心中滞这个感觉，然后并且他在失眠的时候一直觉得肚子也塞塞，就是肚子也在失眠的时候觉得肠胃在发胀，那这样子的话临床用这个汤就会比较好用。那如果只是心烦腹满卧起不安的话，我觉得张仲景他形容的有点像是这个病人哦，在失眠的同时他一直觉得就是肚子不舒服，他在床上滚来滚去。那请问同学，你们有没有自己失眠的时候觉得肚子不爽快的？有哈，那就姑且用这个方，那都已经，然后那至于说这个人有一点好像阳虚发热，就加点干姜补充热度之类的，但是干姜是不是一定能够对到那个发热为烦，对不起，这个很难说。但是因为现在以我们台湾人来讲的话，很多人脾胃都是虚冷的，所以你栀子汤啊，不用豆豉，用什么干姜附子配栀子，这是很普通的搭配。那另外就是说到这个栀子汤的系统，还有一帖栀子汤挂在这个系统外面，是这个《伤寒》的太后篇的栀子豆豉汤。这个我翻过去，我自己找一下啊，在12至39条，这个12至39条这个枳实栀子豆豉汤， 就是当这个人感冒刚好，然后就过度劳累了，于是呢又开始发烧的这种情况，用的是枳实、栀子、豆豉汤。那这个地方让人觉得有点奇妙的是，对了，这个其实你栀子汤系列以今天临床来讲的话，其实都不用开得很重啊，就是栀子啊什么药，其他都是三克太轻了，十克这样开就可以了。就是并不像不需要弄到像什么全方全铁的什么小柴胡汤120克柴胡那个样子高，栀子汤都轻飘飘的开就可以，科学中药或者是这个开生药，它就十克。那他说如果这个人呢他又有肚子胀，好像吃过东西不消化的话，那你赶快用再加一点大黄哦，把它拉掉。那这样子，因为赶快把它拉掉以后，但是张仲景汉朝人比较粗糙的做法啦，他说你拉掉了，你的肠胃负担减轻，你才会比较容易好起来，就是不要留在那边再消化了。就是素食在张仲景的感觉就是说，这个食物你吃进去了，但是消化到一半又消化不掉，那这样的话张仲景通常都是觉得拉掉比较好，你再继续去勉强消化它，你反而身体更累。那这是张仲景的逻辑啦。我们今天的人他会觉得拉掉比较累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像是朱熹昨天就跟我讲说，治疗大柴胡汤症的那种患者，那个患者如果你今天是大柴胡汤想要开温和一点，刚好那个剂量就让他不拉，那这个患者会非常累。可是如果你大黄再多一点点，让他是有稀便排出来，患者就变得更有力气了。就是那个什么脏东西留在肚子里是消耗体力的，就是消化不掉的东西身体还要一直留着在那边搞得身体是很累的。所以这是张仲景的意见啊。那至于说枳实、栀子、豆豉汤，这个地方它的主症其实就不是那个胸口闷闷，那不是胸口闷闷，其实就不是那个胸口塞塞哦，不是闷闷，是塞塞。那那个食道部位不是塞塞的话，其实这个结构就不像是那个什么要用豆豉把渗水推上来，用心火吧，用栀子把心火降下去的那个结构。所以这个栀子、枳实、豆豉汤比较像是什么呢？如果以药理来看，比较像是哦，当你的那个胆管到肝那一段，让你肝脏的那些好像需要代谢的什么当脏东西吐掉的感觉，就是这个方比较像是解除肝脏的疲劳的用途。就栀子那一类的药这样子搭配下，它比较能够畅通胆管的感觉还多一点，所以可能这个人他在病后，他的身体有某些因素让他不能耐受劳累造成的肝功能降低或怎么样，造成身体有什么东西代谢不掉，然后就又病发了。那当然这只是我有一点像是随便幻想的一种说法，所以就不敢说我说的一定对。但是呢，如果是业主这边愿意做一个小实验的话，就是这个枳实、栀子、豆豉汤，把这三味药打成细粉装成胶囊，一组人如果是赶城市很累的时候吃天王补心丸，一组人吃这个胶囊，看哪一组比较有效。因为它果然很能够消除疲劳，就是又开发新的保肝药，而且成本超低，是保底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我的这个理论可能有待试验。那再来呢，哎呦，真武汤的，现在就讲真武汤也好吧，是超级重要的真武汤。这个真武汤呢，在太阳病的故事是，因为真武汤是少阴篇的主轴方，所以但是张仲景在太阳篇就已经先出来了。但是两个人的故事是有那么些不一样啊。他说，当一个人发了汗之后，好像发了汗，这个太阳病感冒应该好了，这个脉一把也已经不再浮了。可是这个人接着又莫名其妙的开始烧起来了，那这个烧起来以太阳病来讲，就是发汗了之后这个人真的虚到了阳虚发烧。那阳虚发烧的真武汤症，如果我用个日常生活比较有感觉的问症点，就是发烧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发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用户端要辨别，因为这个真武汤症 在感冒的时候，太阳病治一治之后常常会出现，所以就变成，那个问诊的方法是这样子，就是你要客观性的给他量个体温，然后你觉得他果真在发烧，然后你就说，哎，你在发烧，哎，然后他就跟你讲，哎，有吗？有吗？那个就是真武汤症，就是发烧不知道自己在烧是真武汤症。当然，这个辩证点当年台湾的老中医朱穆通哦，有推扩到这个病人是脑炎处在半昏迷的状态，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在烧，他有用就好了。就是推扩到脑膜炎的，他觉得那个人脑膜炎神志恍惚，那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发烧了，那就是真武汤症啊，然后就开了，然后好了。但我们今天治脑膜炎好像会用比较那种清心火之类的药方，所以我不敢替他背书，只是当年这样子治好过。然后至于其他的兼症，心悸、头昏、身体啊有小块小块的肌肉会抽动，然后阵阵欲辟地真武汤组织，那这个都不一定会出现。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处在一个不明显不发烧的感冒真武汤症，就是他少阴还有邪，他的体力就是不恢复，那这个真武汤症的人真的就是很明显的会看到床就想扑，我们姑且称之为阵阵欲辟地好了。但其实阵阵欲辟地的意思不是这样子，阵阵欲辟地的意思是这个人非常容易摔跤，就动不动就觉得哦好像哦有点撑不住，要啪啪就摔倒了，就是不但昏而且会摔。因为那个苓桂竹竿汤或者是泽泻汤的昏，它没有关系到它的少阴君火的降低，所以它昏了它会稍微扶东西或者爬起来告诉人家说不好意思帮我端杯水好不好，我现在自己没办法走路，就是泽泻汤或苓桂竹汤是这个样子。但是真武汤的人就是有那么笨，已经昏成这样还起来端杯水，啪啪就摔倒，就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有那么昏，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剧情。那于是呢，这真武汤附子补强肾阳，茯苓增加身体吸收水分，然后芍药把水上面的水分还帮他用力拉下来，那生姜是排除水毒，就让一个人的身体的那个水里面的不好的那个毒气推出去，那白术还是白术还是一样帮忙脾胃吸收水。但是真武汤或者是少阴辩证方，少阴辩证方都要记得，有白术一定不可以比附子多，就这个附子一枚大概三两种吧，但是白术一定要减量。像台湾的那个科学中药啊，附子一枚它就放一的比例，但是白术二两就放二的比例，那那种科学中药真武汤就相当的不好用，就你要把附子再加那个单位的附子的浓缩下去，把它调成附子的比例而出头才会变得好用。所以这是真武汤的在太阳病的情况。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是上海那边初学者的话啊，你要记得一下，就是你以为你医得不错啦，这边也发汗啦，然后脉象也回来了，结果怎么医好他又发烧了呢？那这样的话你要想得起真武汤哦。像你如果是遇到麻黄汤症或者大青龙汤症，这个人阳气不是很够的时候，他就算不是发烧也会变成小便的时候啊，感觉不到自己在尿尿，也不知道自己尿完没，然后尿出来的尿你看起来好像是雾雾的，就是那种白茫茫的尿。那这个是太阳篇里面出现的真武汤。而如果我们再翻一翻，我们直接看到少阴篇，因为这个赶快交到一个重要的方就少阴篇是11-37。那11-37的这个真武汤呢，它是这个人就是很少阴病的真武汤，就很明确的水毒，就是这个人真武汤所主管的那个水吸收、水循环、水代谢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人他没有这个阳气的时候，他就这里那里都有毒，这里吸不到水，那里就一坨水待在那边。那他的症状跟那个太阳病的五苓散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五苓散到底是太阳病，所以他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肾阳没有那么虚弱，所以五苓散啊，那个主症口渴尿少也就差不多了。但是真武汤就是这里那里都有水卡到了，所以这个人啊，他会这样子。首先，少阴病的真武汤症，同学记得第一个主症，对，少阴病普遍脉都是偏沉的，可是太阳病那个发完汗之后又烧起来，那个真武汤症脉不会很沉，因为他那个浮脉才刚刚下来，还不会立刻被压到那个沉脉去。但是少阴病的话脉都是偏沉的， 他少阴病拖着拖着之后啊，他会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痢。那少阴病的真武汤症最容易的主症就是肚子痛痛的、水泄，因为水泄而肚子不痛的，那是脾胃不够暖，那是少阴的，那是太阴的理中汤症。那如果水泄不太痛，但是里面有那个什么饭粒或者是面条残渣的，那个还是不够暖，那个是少阴或者说太阴的刺逆汤症。可是如果你是水泄，肚子还蛮痛的，这个通常是有水塞在肠胃道消化不掉，所以那个是真武汤症，这样可以分别吗？那如果再要分细一点的话，真武汤的那个水毒型的水泄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你的手脚特别会发重。所以在少阴病里面，真武汤还有一个亲戚朋友叫附子汤，结构差别有很多，但是附子汤的那个手脚是像麻黄汤一样的那种痛法，就是关节酸痛。可是真武汤的那个关节酸痛没有那么明显，凡是手脚发重非常明显。所以同学记得在少阴病的真武汤，就是拉水泄的时候肚子会痛，并且手脚特别重，这样可以吗？那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是治这个这么大病，只是调体质啊。我如果这个人主观就觉得，我真的觉得我手脚好重啊，那这种时候就开真武汤了。那就下面时间到了，我们就留在这一页，回来再继续讲了。